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好了，不说这些了，这并不是你我所能控制的，最多啊，也只是我们自己少杀一些而已。小三，我决定了，如果明天再找不到合适你的魂兽，我们呢就深入一些，到星斗森林更内部的地方去寻找，总会有适合你的魂环啊，放心吧。 赵老师，其实我从来都没有担心过这个问题啊。还有，我一直没来得及向您说声抱歉，那次和您比试，您一直都在手下留情，而我却…… 哎呀，行了，能不能不要再提那件糗事了？我已经忘记了。 两人对视一眼，脸上都不禁流露出了一丝笑意。突然，赵无极眼中的笑意瞬间消失，一只手猛抓唐三的肩膀，将他拉到自己身后。冷厉到极致的气息从赵无极身上喷吐而出，伴随着一声低吼，他直接召唤出了自己的武魂，大力金刚熊瞬间附体。 所有人离开帐篷，快！ 赵老师，怎么了？ 大家都到我背后，待会儿如果有什么情况，你们不要管我，立刻离开这里，先出星斗大森林再说。慕白，我不在的时候，保护大家的重任就交给你了。 所有人都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竟让赵无极如此紧张。就在这时，他们看到了诡异的一幕。顺着赵无极注视的方向，两棵高大的树木突然缓缓向两旁分开，一个庞大的身影悄无声息地从那儿走了出来。看到这个大家伙，所有人的呼吸仿佛都停止了，众人也终于明白赵无极担心的究竟是什么。那个庞大身影如同一座山岳般，全身黝黑的毛发在微弱的星光照耀下闪烁着淡淡的光彩。尽管他是四肢着地，但肩膀的高度绝对超过了7米，如果直立而起，恐怕高度会在15米开外。外表看上去，这是一只又像猿猴又像黑猩猩的不明物种，一双灯笼般大小的眼睛闪烁着黄金般的色泽。它通体漆黑，在夜幕之中如果不移动，甚至很难辨别它的存在。这个大家伙的身体实在太雄壮了，雄壮到不可思议的地步。它不但体型庞大，而且身体的每一处都布满了比花岗岩还要坚硬的强健肌肉，凸起出宛如小山包一般。而如此庞大的家伙在行走之间竟然不发出任何声音，甚至连呼吸声都没有。第一个认出他的是唐三，凭借着大师给他灌输的知识，他几乎是立刻就辨别出了这个大家伙的种类。 啊，竟然是森林之王泰坦巨猿。 哪怕是一向沉稳的唐三，此时声音都有些变了。泰坦巨猿出现在任何魂兽森林，绝对是霸主般的存在，如果有魂兽敢得罪他，那最后的结局必然是死亡。哪怕只是一只百年级别的泰坦巨猿，实力都可以和其他万年级别的魂兽较量，他们拥有着无与伦比的力量和速度，攻击防御没有任何破绽。最为可怕的是，他们还可以施展类似于魂技一般的技能，从来没有过关于泰坦巨猿的真正技能记载，因为看到这些技能的人类都已经死了。同样是万年魂兽，实力却截然不同，这就是本身属性不同造成的。泰坦巨猿在所有魂兽中显然是站在金字塔顶端的少数几种魂兽之一，它的存在几乎是所有魂师的梦魇。曾经不知道有多少魂师觊觎泰坦巨猿的强大，希望能够杀死它作为自己的魂环，可有这种想法又妄图实现的人全部都已经消失了。在已知的魂师之中，似乎只有一个人曾经猎杀过一头泰坦巨猿， 那泰坦巨猿不仅实力强大，而且它本身还拥有着不亚于人类的智慧，在森林之中它就是绝对的王者。无论是唐三还是赵无极，他们怎么都想不到，这种就算存在也应该是生活在星斗大森林核心位置的森林之王，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尊敬的森林之王，我们并没有冒犯之意，如果这是您的领地，我们愿意立刻退出。 赵无极知道泰坦巨猿是能够听懂人类话语的，尤其是眼前这头如此强壮的泰坦巨猿，修为明显已经超过万年，他实在想象不出在魂兽之中还有谁能比眼前这位更强大。泰坦巨猿并没理会赵无极的话，他只是做出了一个简单的动作，就令众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里。他迈进了一步，尽管只是一步，但以他雄壮的身形，这一步已经无限拉近了与史莱克众人的距离。此时赵无极的大脑在急速运转，而出现的最多的只有三个字：怎么办？是的，此时应该怎么办呢？赵无极虽然自恃实力强大，但他很清楚眼前这头泰坦巨猿的可怕绝对在盖世龙蛇夫妻之上，他宁可面对一位封号斗罗，也不愿意面对这样的魂兽之王。正像唐三之前说的那样，魂师滥杀魂兽，令所有魂兽对人类都充满了仇视，这魂兽之王显然也不例外。在他面前，赵无极十分清楚自己连自保都成问题，更不用说保护其他人了。但此时此刻他又怎么可能退缩呢？ 我来挡住他，你们立刻吃奥斯卡的蘑菇肠离开这里，我恐怕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你们的动作一定要快。 丢下这句话，赵无极深吸口气，身上七个魂环光芒大放，迎着泰坦巨猿的方向冲了上去。第一、第二、第三、第五四个魂环同时闪亮，面对强横的对手，不动明王发动了自己全部七魂技中的四个。四个魂环同时闪亮的光芒是何等耀眼！不动明王身护体，重力控制以赵无极为中心全面笼罩向泰坦巨猿，重力挤压配合着重力控制全面发动，尽可能地限制着泰坦巨猿的身体，同时他那双手掌也抡了起来，大力金刚掌全力催动，强横的能量波动骤然释放。他在旁边一株参天大树上借力腾起，双手一抡，毫不吝啬魂力地直奔泰坦巨猿扑去。 唐三，你掩护大家先走，我去帮赵老师。 戴沐白交代一声，仰天虎吼中发起了冲刺。他自然也知道泰坦巨猿的强大，所以他不但直接用出了自己的白虎武魂，也在同时发动了自己最强的第三魂技白虎金刚变。戴沐白那原本就因为白虎武魂附体而雄壮的身体再次膨胀，自身肌肉夸张的隆起，上身衣服完全被撑爆，露出恐怖的肌肉轮廓。最为诡异的是，他的皮肤上出现了一条条黑色的横纹，如果不是没有毛发的话，简直和虎皮没什么两样。一双虎掌又大一圈，上面弹出的利刃变成了亮银色。最为奇特的是，他全身上下都笼罩在一层强烈的金光之中，仿佛自身镀金了一般。血红色的双眸中流露着嗜血的光芒，全身上下都带着那种兽中之王的霸气。攻击与防御骤然提升，戴沐白就在这虎吼声中发起了全力冲刺。赵无极的目标是泰坦巨猿的头顶，而戴沐白的目标则是泰坦巨猿支撑身体的前骨。 你们走吧，我要帮他们，也不能走。 温柔但却坚定的声音响起，绚丽的七宝琉璃塔从宁荣荣掌心中旋转而出。这些天以来，他与大家的配合一直中规中矩，并没有出现过什么错误，也没有再爆发他那小姐脾气，逐渐被众人所接受。大家都不得不承认，七宝琉璃塔确实有其独到之处，被称作第一辅助武魂绝非虚言。 七宝有名，一曰力；七宝有名，二曰速。 伴随着宁荣荣短暂而清脆的声音，四道光芒同时射出，其中两道正好在赵无极即将轰中泰坦猩猩头顶的时候落在了他的身上。七宝琉璃塔武魂最强悍的特质就在于它增幅的无视基础上，宁荣荣现在能够起到的增幅作用是 30%， 也就是说，无论增幅对象本身实力如何，被增幅的幅度都是 30%。 37级的戴沐白是增加 30% 的力量与速度，76级的赵无极也是如此。果然，在宁荣荣的七宝琉璃塔增幅之下，赵无极速度骤然增加，两只熊掌上的魂力也明显增强几分，在瞬间已经攀升到超过80级魂力的攻击力。一共七名学员，两个已经决定留下来，其他人真的会走吗？几日的配合，大家早已形成了良好的默契。唐三甚至没说什么，只是拍了拍胖子的肩膀就冲了出去。他的意思很明显，戴老大交代的任务还是你来完成吧。唐三的目标和戴沐白一样，都是泰坦巨猿的前骨，只不过戴沐白是攻击，而唐三却是缠绕。蓝银草毫不吝啬地疯狂涌出，直接朝着泰坦巨猿的前骨而去，尽可能地限制他的行动。因为唐三很清楚，泰坦巨猿不仅仅是攻击和防御力强横，他的身体虽然庞大，但速度却快得极其可怕。宁荣荣充分发挥出他辅助系魂师的作用，在唐三飞身出去的时候，又是两道光芒附在唐三身上。七宝琉璃塔的辅助绝对是一种享受，力量和速度瞬间增加 30%， 那种感觉是何等美妙。唐三的蓝银草顿时变得更加茂盛，牢牢地缠绕住泰坦巨猿的两只前骨。蓝银草上的尖刺努力地刺出，希望能够凭借释放出的毒素给泰坦巨猿造成一些伤害。在唐三冲出去时，朱竹清的身影也消失了，他当然不会离开，此时他已经在之前赵无极借力的那株大树上飞腾，寻找机会发动攻击。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